没问题。活力音乐早餐，填饱你的耳朵，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海上我都看过， 活生来就要活，是谁说难过还一定要过，是谁说歌曲必须写前奏冲破极限，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，没有过 心间让了一些，天上染新的雨天，计划太多会天逐渐，要不要试着接受快乐一时是一时的一些，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愿望渐渐不见，雨下些更绵绵悲观收敛，

被遗忘，有点小忧伤，买一台冰箱，我心碎歌唱，听泪哟泪哟哟，蛋糕不发胖，奶茶减脂肪，想瘦身漂亮，多吃棒棒糖，冰淇淋泛滥，樱桃的清香，哦泪哟泪哟哟，我打开了窗，要展翅飞翔，没事做天空广告，阿拉丁神灯出现，快给我三个愿望。 电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挡在走道左边。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，走向前，走向前，好像没有不对。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，即将前，即将前，把我挤回路边。

世界各地来到北京，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，用镜头捕捉生活的变化。